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is song. Let's do the Odyssey. 吴嘉伦、陈燕婷、朱婷、乐活玩家。 今日开始节目嘅时候咧，好想问一个充满哲学性嘅问题。 点样？ 男女之间应唔应该有私隐呢一样嘢？即系嗱，我唔知啊。两个人相处咧，通常女士就梗系觉得咧，哇，最好就佢嘅所有俾我知道晒，就唔好有嘢瞒住我，咁啊最好啦，系咪？咁男士当然都应该会有相同嘅谂法嘅，我个人认为啊，但系咧，我不代表全部男人嘅说话嚟噶吓。咁但系即系真系，即系如果问你哋两位啊，我个人认为咧，好多女士都应该系咁样谂嘅。但系对于你哋嚟讲，你哋系咪都有呢个谂法咧？就系话希望可以知道。自己另一半的所有东西、啊、 我会觉得是应该有私隐这一样东西的，同埋我会觉得是即如果我有另一半啦，他的东西真的不用什么都告诉我知的、 嗯、 即我觉得可能他去哪这些那么简单，他求其交代一声就 OK 的了，但不需要很详尽这样，如果我会觉得好像个群脚仔 我 feel 到阿清了，其实呢我的择偶条件就很简单的，我真的没什么所谓，很随意的，大家欢迎可以来 refer 我的我 feel 到是这一只 我这样解读的竟然是 不是，但是我 自己赞自己 笑得好甜啊，即刻 笋盘嚟噶， 唔系，但系我咧一定要掌控晒我嘅男人嘅所有嘢，包括即系譬如佢而家呢一刻喺边度啊，食紧啲乜嘢啊，或者下一秒会做紧啲乜嘢，我全部都要知。 即系 惊啊！ 即系你觉得佢最好冇嘢瞒你， 梗系咯，安全感嚟噶嘛呢啲嘢。 但系24小时，你每一秒都要知道佢做紧啲咩， 都系我关心佢咯。是不是很甜蜜啊？即系觉得我成个背景都是粉红色， 系得人惊嘅。即系因为咧，好多时候咧，即系女士咧，佢系自我催眠自己，好似 Abby 呢一类咧，即系明明就系控制欲极强嗰啲咧，就话自己其实我出于关心啊，好合理化呢一件事。跟住后屘咧，佢嘅另一半就成为咗佢嘅奴隶。咁但系佢觉得佢系一个快乐嘅奴隶啊！啊，呢一个系佢嘅谂法啦。OK， 喂，咁但系如果全部嘢都俾对方知嘅话，其实换个角度去睇，惊喜都俾你知嘅话，你会唔会觉得少咗好多嘅情趣咧？ 即系问 Abby 啦。冇情趣添啦。 但系 Abby 又觉得唔系噶，呢一方面佢又要保留噶。 你唔系惊喜都要知道啊嘛？ 唔系，因为点解咧？我老公系一个绝对零惊喜嘅人。 啊，又开始埋怨啦。 所以咧，佢一定系唔会瞒得到我，亦都唔会呃得到我。 可能系你令到你老公做唔到惊喜啊？你明唔明啊？即系佢会觉得，唉，算啦，唉，佢乜都要知道，下一秒就要知啦，我点可能瞒得到你啊？譬如我哋做咗咁多集嘅呢一个星期二晚啦，我有少少怜悯嘅心，我系想拯救 Abby 嘅老公出嚟嘅。 点解系咁 样？我想话俾你知咧，你唔使谂呢一样嘢，因为咧我做咗咁多个星期二晚同 Abby 一齐，我就会觉得咧，其实佢老公系心甘情愿咧，系跌落呢个火坑入面嘅。 所以咧， 佢一个自暴自弃嘅状态咧，你唔使谂住拯救佢噶啦。 系一个温暖嘅火坑，我可唔可以更正翻少少呢个？ 熊熊烈火，但系一个温暖嘅。OK， 我见佢烧到咧系尸骨全无噶啦，但系你都仲有温暖嘅火坑，系佢觉得好温馨嘅成件事系。唔系咁嗱，但系即系嗱，我哋讲紧今时今日咧，其实即系好多嘅私隐啦，就收埋咗喺一个我哋经常拎喺手嘅一个地方。嗰、那个地方咧就系我哋嘅手机。其实我唔知你哋身边有冇朋友啦，又或者你哋自己啦，本身咧即系呢一个手机咧，或者你嘅另一半嘅手机咧，系咪一个神圣不可侵犯嘅领域？系因为咧，我身边有啲嘅男性朋友咧。同女朋友相处啊，或者同另一半相处啊，乜嘢都可以好贴服嘅，就系唯独个手机系一条底线嚟嘅，唔容许俾嗰个嘅另一半咧系接触，甚至乎系入侵嘅。咁所以咧，即系佢好多时候咧，即系喺密码啲咩设定啊，又或者甚至乎装一啲唔知咩软件程式啊，咁就务求令到呢一部手机啊，呢个神秘嘅领域咧，就系不被侵犯啦、啊、但系好奇怪嘅、啊，即系女士咧，有时候咧就见到呢啲咁神圣嘅地方咧，越系唔俾佢侵犯嘅话咧，佢就越系好奇，越系要谂办法入侵。平时都唔系 hacker 嚟嘅，忽然之间 hacker 上身啊，就话周围问朋友，喂，究竟有啲咩方法可以即系？睇下佢个手机又唔俾佢发觉咧，咁即系我唔知道，其实女性系咪会多一啲呢啲咁嘅心态？你哋有冇噶？ 冇，因为其实嗱，我呢样嘢 竟然冇 啦。嗱，大家唔好咁惊讶住先。 因为我老公都唔会 set 密码嘅，佢都唔识。 错啦，嗱，我想讲咧，因为我真系啲 都系 set 我个样嘅，唔系 set 佢个样。 咁大 都开唔到自己嘅电话，系我开，用我个样嚟开个电话。 哎，咁我好忙，我成日都要 send 张相俾佢，你可唔可以打部电话呢？咁喺翻紧工嘅时候就要揾我啦。 相系开唔到电话噶，清醒啲， 谂多咗。唔系，因为其实我觉得咧，既然我要知道佢所有嘅嘢啦，咁所以我都好公平嘅，我会俾翻个密码佢知道，同埋佢会知道我，譬如手机入边嘅 WhatsApp 主要系同边个倾啊，啲 album 入边有啲咩相啊，咁我会知道晒。 喂，但系我又想讲嗱 ，Abby 又搞错一样嘢，即系嗱。你想知道你老公的事就不等于他想知道你的事。 我都正想 知道。很多时候你都歪曲个事实的真相。 我正想问是你老公想知 道。不是 定是 你一定要他知 道。这个很典型的就是他一厢情愿的想法就是说喂嗱我现在想知道你的事很公平啊我给你知道我的事。有你着数喎。 我个 Elvin 咪俾我咁多我啲靓靓嘅自拍咪益佢系咪先。我俾你睇佢不知几痕啦啱唔啱啊。 自拍呢啲唔算系啲咩秘密嚟㗎系嘛。 唔系。 自拍唔系自拍个样啊请你就知道。 OK。 唔系你曲解咗佢呢一句说话嘅重点。个重点唔系自拍个重点系佢。我系想问如果我系你老公嘅话哇我真系开心到不得之了啊。 Well good, 多得好好。 你咁靓喎。 真系 对住你我都饱啦系咪先。 你好唔觉得我嘅存在喺度噶？你哋即系你哋啲已婚人士，即系理会下啲单身人士嘅感受会好啲。我觉得 哇，你真系觉得我谂住睇佢啲自拍会饱。 傅嘉伦，你问呢个问题，我都正想问 Abby， 因为其实我系想偷师嘅，因为我以前拍拖嘅时候咧，我都因为以前就即系智能电话未咁发达啦，咁但系你都会有信息呢样嘢噶嘛，咁但系我就 等先，你咁样有少少暴露咗，你对上一次拍拖系几时嘅事？ 唔系，我嗰次拍拖已经系智能电话嘅时候啦。 我知道，因为智能电话未咁发达， 我都 仲攞部 Nokia 出嚟揿， 收翻，我收翻， 几多世纪前嘅事啊？ 我即刻谂下，而家时我出咗世未咯？好似应该都出咗嘅， 够啦。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点啊？90后已婚妇人系咪啊？ 唔系，我俾阿清讲，俾阿清讲，因为唔得啊。 因为我都其实虽然我好似好民主咁样，我会放，即系我会俾好多自由另一半咁样啦。咁但系你讲到，因为成日你智能电话呢样嘢，其实都真系几衰嘅，因为你喺度睇一睇啦，佢做紧啲咩，其实你真系好难去知噶嘛。除非你真系喺隔篱阴啲阴啲咁装下，佢系即系 send 紧 message、check 紧 email 定系乜嘢啦。咁但系有阵时你会见到对方咧拎住个智能电话喺度，即系可能睇紧嘢咁样啦，跟住无端又会阴阴嘴笑。呢个行为我就觉得好讨厌。 喂，嗱，我想话咧，嗱，因为其实而家坊间咧，我谂大家都唔系啲咩新嘢嚟噶，大家都可能会见过有一只贴咧，个玻璃贴啊，就系咧贴咗你系净系正面先至可以望到嘅，稍微侧少少都望唔到。 系， 嗱，我身边有啲男仔朋友换咗张咁嘅贴，跟住佢女朋友嘈佢，叫佢咧第二日即刻要换翻张新嘅贴。嗱，如果俾你系个男人嘅话，你觉得应唔应该让步先？喂，而家清啫嘛，突然间倒抽一口凉气。 我只可以喺我自己的角度睇，如果我嘅另一半要叫我即刻换，我真系睬你都傻。 系 咁样。 但如果你系个女士嘅话，我就觉得你一定要去换啦，因为头先你讲到你咁讨厌啊，阴阴嘴笑。 我系好民主嘅，通常呢啲咁嘅情况之下咧，我系会直接问嘅，我会问 你笑咩啊？ 系啦，你笑咩啊？但系通，但系以我过往嘅经验，因为可能我真系比较。俾人食住嗰啲感觉咧， 我笑咩唔好啊？食住咗啦，咁啊， 跟住阿清又会好冧，咁好啦，冇嘢啦，拜拜。 通常佢就会讲冇嘢噶， 但你明明系有笑 嘅。你讲冇嘢咪即系有嘢咯，冇咁咪点会笑啫？如果唔系， 你一个好哲学嘅问题，冇嘢咪即系有嘢咯？咁我要讲咩？有嘢咁啊？ 唔系，真系好讨厌嘅，即系你见到佢喺度，明明我喺佢隔篱，佢都可以睇住个电话阴阴嘴笑咁样，你肯定系同人，即系你会觉得。你系咪同紧边个讲嘢？即系你倾偈嘅时候，你会即系有呢啲嘅感觉啊嘛？咁你好似好即系笑得好甜咁样样，咁究竟你同边个讲紧嘢咧？即系你就会谂多。 不过其实系会噶，即系有好多时候咧， 系会乜嘢咧？你意思？ 我意思系会咧，就系女仔咧见到男人笑咧，系成日觉得有蛊惑嘅，即系成日都会觉得系啊，因为 肯定有蛊惑啦。 唔系，系啲女仔觉得个男人有蛊惑，而实际上面嗱，点解男人会答冇嘢咧？因为事实上可能佢觉得好笑嗰样嘢，真系一啲无关痛痒嘅无聊嘢。 但系你要明白我嘅问题系啊，唔系我嘅问题，你笑乜嘢？ 唔系咯， 我即系我谂嘅，因为我有阵时会问佢你睇紧啲乜嘢嘅，又或者有阵时会问你笑乜嘢。但系如果我问你睇紧啲乜嘢，你都话冇嘢咧？ 就真係火火地，咁你點會冇嘢啫？你明明就係睇緊一啲嘢， 咁咪直接搶佢部電話嚟睇咯。 我又唔想做到咁樣 啊 嘛， 即刻話，誒咁好笑，不如一齊睇下，一齊笑啦，咁好笑啊嗱嗰啲咯， 即係嗰啲想 有温馨嘅，即 係有温馨。喂 ，Abby， 你唔好再濫用啲字得唔得啊？ 啲咩叫愛的分享？ 我今日重新領會咩叫温暖同埋温馨啊！你唔好再亂用中文得唔得先？唔該你啊，喂。 咁我真係其實我又真係唔係好信男人嘅冇嘢係冇嘢，可能我自己解读啦， 唔系咁啊。其实咧冇嘢，点样解读咧？啊，转头翻嚟再研究啦。 吴嘉伦、陈燕婷、朱婷、乐活玩家， 我哋讲开咧，男人好多时候讲冇嘢咧，其实冇嘢嘅含义咧，即系未必如女士谂得咁复杂。点解好多时候男人咧，成日都讲一句冇嘢啦？女人咧好多时候讲话冇嘢，就话，诶，做乜事啫？你做乜唔开心啫？咁 冇嘢啊？ 冇嘢嗱。咁你听落去嘅时候呢，就真係觉得喂，明明係有嘢你讲冇嘢，你摆到明敷衍我啫咁。咁你係想我再进一步去氹你㗎嘛。好多时候女士可能会係咁嘅。 係咁嘅，的而且确係咁嘅。 但而男人呢即係除非真係去到闹交发晦气，但我觉得好多时候男人发晦气呢都唔会咁样讲㗎。咁但係即係好多时候如果你问佢喂做咩事啫，或者你睇咩睇得咁开心啊，你即係笑啲乜嘢嘢啊。而个男人通常讲冇嘢，即係好随意讲一句我冇嘢啊。系咪？即系真系好似好冇嘢嘛！即系点解个男人会咁讲呢？往往好多时候，其实佢系真系懒得去解释。其实嗰件事真系冇嘢嘅。但系好多时候咧，通常男人去讲一句，佢知道个女人咧听完个答案之后咧，会有一个咧即系 follow up question 啊，即系之后可能会问你：咦，你笑啲乜嘢乜嘢？点解咁好笑？点解会讲起呢一样嘢嘅？咁而个男人其实好多时候咧就系懒得去，唉，我又要同你解释，即系我只不过系随意笑一笑啫，点解会制造个咁大嘅麻烦出嚟咧？ 咁即系觉得女人烦啦、啊，问一句嘢就 其实系。好多男人就真係会有个咁嘅感觉喎。但係问题係男人又唔会好坦白同你讲话你好烦。佢唔会咁样讲嘅。佢只会就係觉得自己唔够耐性，於是乎就将呢一个心结收埋喺个心入面。自此就係女士问亲所有问题佢都会话喔冇嘢呀咁样。 所以我咪话抢部电话嚟听咪最直接囉係咪先。 喂你呢一个就绝对唔係一个方法嚟㗎我想 说。暴力行为。 喂但係嗱其实我觉得呢真係你褪返后一步去諗呢，如果真係有嘢嘅话呢，其实个男人系唔会咁着迹去俾你知道嘅，我觉得，即系因为咧好多时候，尤其是我哋讲紧啦，嗱，如果嗰个所谓嘅私隐啊，牵涉嘅系会唔会系背住你出面咧有其他即系古灵精怪嘢啊嘛， 嗯， 如果系要收嘅话咧，就应该会即系做多一步嘅，嗱，我唔系话 做多一步乜嘢啊， 做多一步去掩饰去隐藏，即系嗱。我又想讲，通常咧，即系好多男人啦吓，喺即系做一啲古灵精怪嘢嘅同时咧，做又做得唔系好干净嘅，总系会有啲蛛丝马迹嘅，系啦，即系你如果要察觉嘅话，你细心啲嘅话咧，即系女人你知嗰阵即系索嗰阵除嘅能力咧好强噶嘛，即系往往好容易系察觉得到嘅。咁但系咧，如果个男人真系有心要收埋嘅话咧，其实佢就唔会咁即系咁着迹会俾你睇到啊，或者俾你咁容易发现到咯。即系例如话系乜嘢咧？嗱， 系咪通常如果男人突然之间佢肯解释俾你听？反而是有嘢呢 要讲下咩 situation 咯。 即可能你问佢啲嘢佢句句都回答你嘅，突然之间咁样同边个讲嘢呀啊冇 啊同事咋嘛，突然之间好即是好顺摊咁样啊。 咪啦咁你讲緊呢样嘢就係一个反常嘅举动喎。咁啦如果有反常嘅举动可能係，但唔係因为佢。 大话冚大话囉，即 但係唔係因为佢讲多咗嘢嘅原因喎，係因为佢嘅举动好反常啫， 嗯， 唔系因为佢讲嘢讲多咗啊，系因为佢反常举动。 哎呀，突然间咧，你咁样讲完之后，我啲惊啊，胡嘉伦，即系如果我成日抢我老公部电话嚟睇咧，咁佢都觉得，哎，你成日睇嚟睇去都嗰几版，咁变咗咧，会唔会佢估我？哎，你都系求其碌下睇下我同咩人沟通嘅啫。如果佢真系做咗手脚嘅话，咁我咪会可能唔知咯。 哇，而你咁精明，点会唔知啊 ，Abby？ 呢个世界有咩逃得过你嘅法眼啊？ 胡嘉伦，你最大嘅优点就 系 你唔讲大话，叻叻。 即系呢个节目咁样做落去咧，好难做噶啦！我同你讲啊，即系成晚啲听众顶我哋两个唔信啊！唔系，但系我觉得真系好多时候咧，嗱，女士去 check 嗰啲嘢，你管男人有时候唔知道咩？一啲基本嘅位咧都会隐藏嘅。举例啊，即系好多时候用一啲唔同嘅即系通讯软件啊，即系例如话咩 WhatsApp 啊、WeChat 啊、 Line 啊嗰啲 啊，咁你去同人哋倾偈咧，嗱。 好多時候呢女士去 check 呢可能 check 某幾個，可能呢你 check 咗個版面，即係例如 WhatsApp 咁先算啦，你喺表面睇嗰啲 contact 嗰啲人啊咩人嚟嘅先，你最多咪可能有一兩個可疑嘅，你咪撳入去睇一睇囉咁。咁但係呢如果一個男人真係做咗手腳，我唔知即係聽眾朋友知唔知啦，其實有啲嘅 contact 啊或者有啲嘅對話你係可以隱藏咗佢。而呢你要去解呢個隱藏嘅位置呢是有啲困难嘅，甚至乎呢有一啲嘅软件程式呢係可以帮你隐藏某一啲嘅 contact 啊或者係短信。咁佢唔係 erase 喎，唔係删除咗佢喎，必要时你攞返出嚟睇嘅话可以攞返出嚟睇喎。咁但係呢平时又唔会俾你发现咗，到佢真係有需要嘅时候要搵，因为搵得返囉。 咁点解你要隐藏呢一样嘢呢？咁应该真係有啲嘢。 係啦，咁真係有啲嘢啦，如果係咁嘅话。咁但係其实讲真你问我嘅话，女士都有啊呢一啲，又唔係淨係男人嘅专利嚟㗎喎。 咁一定有嘅。 係啊，即係所以其实调返转好多时候呢男人呢就真係唔会话好去，即係我认识啦，应该咁讲啊，我身边认识嘅男人呢就普遍都未必会系做呢一样嘢。通常呢好后知后觉，我唔知你哋觉唔觉。即係呢往往就係呢件事呢真係去到一个不可收拾嘅地步咧，个男人先意识到吓乜？原来你一路瞒住我做咗咁多嘢噶啦！嗱，我身边有个男仔就正正系咁噶啦，佢咧同一个女仔同居咗好多年嘅， 嗯， 咁咧佢又谂住大家都打风都打唔甩噶啦，甚至乎咧即系同居之后都有谂过话会计划结婚嘅，咁为咗实践呢一个所谓嘅目标啦吓，咁于是乎佢就即系大部分时间都放喺工作上面，咁佢真系乖嘅，佢冇喺出面有啲咩拈花惹草嘅举动噶，冇噶吓，咁但系的确系冷落咗佢嘅另一半，咁而到有一日咧，佢嘅另一半咧竟然同佢提出呢个分手， 咁喺冇先兆嘅情况之下嘅， 冇先兆嘅情况之下。咁我男人都拗头啊，喂，我以为我哋一路都好稳定㗎喎，点解无啦啦要提出分手呢？ 系咪做得唔好呢？咁样。 跟住个女人就话啦，你有冇关心过我啊？跟住个男人佢觉得我仲唔够关心你，我点样唔关心你法啦，出面日做嘢做咁样啊。跟住后咪个女人仲要讲一句，哇呢一句真係追落个男人度呢，个心痛到不得之了啊，如果我系个男人呢我真係唔知点算好。佢就话你知唔知我出面有第二个啊。 哇摊牌喎，呢个系 你话系咪激先？ 呢个等同于系当众嗰个场合咧，公众场合兜巴刮你块面一样。 系啊， 咁我觉得个男人其实某程度上都系蠢蠢地咯。 佢唔系蠢啊，基本上就冇花好多嘅时间心思去关心自己嘅另一半。呢个真系嘅，即系好多时候你大安旨意，你理所当然就系觉得喂。另一半即係坐定粒碌唔會走啊。咁但係實際上面係唔係真係咁樣呢？個關係係咪穩定到咁樣嘅地步呢？又真係未必如佢所想囉。 樂活玩家轉頭返嚟繼續。 有时候我哋咧，即系当我哋去即系留意对方一举一动咧，我哋表面系关心佢，但实际上面其实你有冇反问过自己，系一个不信任嘅举动咧？咁啊之前其实咧，我谂即系可能好多朋友都曾经啊，即系都有忧虑过一样嘢，就系嗰阵时候咧 ，WhatsApp 咪更新咗嘅，跟住更新咗之后，其实连传媒都报道啦，就系话哇，而家呢个新功能咧，就系咧可以知道对方嗰个位置咁。咁初咧，即系大家都觉得啊，咁知道咗有咩咁大不了咧？但系唔系，我身边有一大班。班嘅男性朋友啦都即刻即系有一啲嘅隐忧抗伤。你哋身边有冇朋友即系曾经好忧虑过呢一样嘢发生啊？即系俾对方知道自己嘅位置。 我曾经有问过我老公嘅，我话喂，其实你个 WhatsApp 咧有一个咁嘅功能，你会唔会都想用一下？跟住佢突然间同我讲吓，点解要用啊？跟住我话咁我咪可以随时关心一下你嘅位置喺边咯。跟住佢话吓，但系我已经每隔15分钟打俾你一次或者 WhatsApp 你一次，我系边噶啦，所以我谂唔使啦啩咁样咯。但我 feel 到佢嘅尾音系嗰啲吓，唔系啊嘛，点解有呢个功能嘅咁样？ 我身边有男性嘅朋友都曾经担心过，但系因为佢嗰时你一知一讲到呢啲新功能咧，就会 po 到好即系洗晒版咁样样噶嘛，又话啲点样可以 check 到你男朋友啲咁样样啦。但系真系。好即系一笼统地系男性朋友先有呢个忧虑啫， 即系女性朋友， 女仔系完全觉得冇特别，即系就算可能系你，可能系男朋友想 check 你喺边，佢会觉得冇嘢哦。 吓、 啊。 关咩事啫？咁样样咯，即系完全冇呢个担心，所以我唔明白男人点解咁担心，仲要你唔系做紧啲乜嘢啊嘛？ 你错啦，我觉得咧系男人咧就会讲出口担心，你管女人冇咩？我唔信啦，因为其实你睇下坊间啊，即刻嗱有呢个更新咗之后咧，随即而来就系咧即刻传来好多个方法，点样可以破解呢一个更新啊嘛？即系同样地可以 fit 到自己一个即系假嘅location 啊嘛？嗱，咁当然啦，我哋都要揾专家嚟研究一下，究竟系咪真系有方法可以 fit 到啦？即刻就揾呢个专家出嚟同大家倾下偈啦。 喂， 大佬 ，August 大佬，系啊，我哋有啲关于偷食嘅问题想请教啲专家。 偷食专员，偷食唔使揾我 嘅。偷食唔使揾你咩？唔系、啊，啲女同事个个都话有啲咩唔明啊，问 August 啦，佢咁讲嘅。 冇咁抬举。 唔系，其实咧，喂， 有咩帮到你哋？有咩帮到？ 因为咧，就即系知你个人好贴心啊嘛，系嘛，所以又贴身呢个科技局啊嘛，所以咧就有啲 一定系讲啲偷食科技啦。 唔系，因为其实都讲翻啲旧嘢啦，即系嗰阵时候咧，咪话呢个 WhatsApp 咧，咁就咧有更新功能之后咧，就即刻就可以追踪到一啲用家嘅位置噶嘛，系嘛？ 冇错，分享实时位置功能。 系啦，咁啊呢个分享实时位置功能。对你来说有没有困扰呢？ 对我本人来说没有困扰，但是真的不是讲笑。这个功能一出了之后，我的好兄弟真的是思环片野，因为以往 思环 你是你自己我的 你都还可以逐个地方出来，但是自从出了这个分享功能之外，真的一按个掣就无所遁形。是 啊， 千万不要以为广大的女士朋友，真系千祈唔好以为只要掌握咗呢个功能，就可以掌握到你男朋友嘅位置。事实就唔系咁简单。 你究竟系企边边嘅咧？我想问一下，系 咪？其实我好难讲企边边嘅。 你讲得咁样， 原本咧就系因为呢个乌加伦咧，佢就好想，即系佢都可能惊呢个功能啦。我估佢下咁样样咧，佢就想知道头先咧，我哋就喺度研究紧，其实系咪可以造假嘅呢个追踪嘅位置？咁究竟原来 我冇谂过造假、啊。 其实咧， 你老婆嬲嘅。 唔系我冇谂过呢样嘢，我真系谂紧就系话太过蛊惑啦，好多男士咧，即系成日都谂住啲龙溜咧去出术啊！咁我就系为咗要即系保障下啲女士咧，就打俾你嘅 August， 其实就系咁嘅。 喂，但系我讲咗，咁广大男士就好憎我噶咯？ 唔会嘅， 你唔讲嘅话，广大嘅女士都唔会喜欢你咯。 最起码你有乌嘉伦呢个朋友，你明唔明？ 其实原来系咁嘅，因为咧呢啲所谓分享实时位置功能嘅应用程式咧，全部都系依靠全球定位装置 GPS 去运作嘅。咁而 GPS 咧系可以假扮嘅。嗱，举个例子，你而家我假设我而家喺香港听你电话咁样啦。咁但系咧，我可以透过一啲软件，例如一个叫做 Fixed GPS 嘅功能咧，可以将我嘅位置模拟到，例如去咗澳洲、去咗美国、去咗英国咁都可以嘅。即系即使我开咗个分享位置，话俾你知我喺边。咁又如何啫？只要我做一个假嘅位置嘅话，你咪一样喺我控制之内，系咪先？ 点解要讲到咁轻佻咧？我想问下。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真系暴露咗出嚟。 佢将自己过往嘅经历咧讲出嚟嘅时候咧，好开心，好满足。 可唔可以咧，唔好出落真名？我费事，即系咯，你知啦，咪 俾人打啊！或者 Angus 咁咪算啦。 Angus， 喂，但我想话呢一个 功能咧，其实就喺 Android 上面就比较易。Android 嗰個係比較開源，即係基本上你就咁 download Fixed GPS 呢個軟件已經做到噶啦。iOS 咧就要用一啲比較迂迴方法，可能要做某程度上嘅 jailbreak 先可以做到嘅。咁所以如果廣大嘅男士朋友呢，俾人出得比較密嘅話，放下啦 Android 咯。 喂，但我想話咧，其實呢個 GPS 咧，即係嗰個嘅細緻度，即係你頭先講有香港啊，之後你將我個定位去到即係英國啊、歐洲嗰啲啊，個距離咁遠，梗係容易 fake 啦。咁但系如果讲紧嘅系啊广播道，我 fit 去旺角得唔得啊？ 冇问题都可以嘅，几细节都可以。 系嘛？咁啊，喂，得啦，唔该晒你啦吓，即系香港嘅。 记住唔好开名，记住唔好打翻。 系啊，唔该晒嗱喺度。 放心 ，August 一定唔会开你名嘅 ，August， 多谢晒你 ，August。 多谢晒你哋。 咁啊，即系听到阿 Angus 啊。我哋再强调一次啦，头先虽然阿 Abby 系咁重新佢名，但我哋保护证人关系咧 ，August 而家呢刻改名叫 Angus 啊，大家吓，咁咧佢就即系都讲咗呢一啲所谓嘅 GPS 嘅定位，其实可以 fake。喂，坦白讲，其实 即係從來都係㗎啦，道高一尺，魔高一丈㗎。咁即係如果真係要搵一啲嘅方法啊，耍手段去悶搵自己另一半，總有方法嘅。但係我覺得要係好即係去約束自己嘅另一半呢，其實係咪一個好嘅方法呢？我亦都覺得未必係。 我覺得如果兩個人相處，你成日都要好想約束住或者管住佢，控制住佢，其实你个关系一定唔会长久㗎喎、哦。即係好快就会，即係可能佢会离你而去囉，我觉得。 吴嘉伦、陈燕婷、朱婷、乐活玩家。 今日有啲咩男人嘅难题啊要去解决呢？即係嗱，我唔知道大家偶然呢行一啲嘅商场呢，有一啲係铺头呢，嗰啲铺头呢你可能行过门口呢快快经过就算嘅。即係唔好讲话入去啊，可能望多眼都未必咁嘅。就一啲呢就係卖成人玩具嘅铺头。咁、 嗯、 通常呢啲铺头嘅门口呢咪落咗块布嘅。 好长嘅啲布啊，我有经验啊呢啲。 遮住咗，咁你就知道入面呢就係卖一啲係啦，好似好神秘嘅玩具啦，咁啊，两位有冇曾经拜访过呢啲铺头咧？走过入去睇下咧？ 我系俾我老公拉入去嘅。 哦， 咁开心 哦， 好兴奋下，一讲未入肉，你会唔会兴奋？ 但我想知道点样拉你入去啊？ 唔系，因为其实咧有一次咁行街啦，跟住咧咁我嗰阵时真系好纯情嘅，即我真系唔知嗰啲铺头原来系一个咁嘅包装啦。咁我就话唔得意嘅呢间铺贴，搵啲布铺头。喂，我真系唔知嘛，大佬。咁我就哦都几得意喎，唔知道佢用啲咩衫睇。 即系其实因为你提起先嘅。 系啦，跟住咁我老公就莫名嘅兴奋啦。咁嗰刻我都未意识到啲咩事噶。哇，咁入去睇下啦，把声都变埋，真系好鬼衰嗰啲啦。入到去嘅时候，跟住突然间， 你把声都可以几猥琐噶，原来 多谢，好发变态噶， 原来可以几猥琐。 跟住入到去嘅时候，我见到咦，点解诶咁多一啲我未见过嘅用品同埋一啲器官，即系当然系假嘅器官啦，摆咗喺度嘅咧。咁我老公咧就好似即刻售货员上身，嗱呢一个咧就系震弹嚟噶啦，呢一个咧就乜乜乜，跟 住我太熟悉啊。 跟住我嗰刻就点解你会知嘅？我冇，咁人生要多方面學習噶嘛，咁我嗰刻就係我對呢樣嘢嘅啟蒙咯。 哇，咁但係你係咪即係入咗去就係僅此嗰一次，定之後都偶然啊又入去？咦，呢間鋪貼咁得意嘅， 又再拜訪啦。咩衫先咁啊？我真係淨係嗰一次，因為我自己對呢樣嘢唔係太過熱衷嘅。 但我又真係未正式入過呢啲鋪頭，但係咧，我每次經過呢啲鋪頭嘅時候咧，其實我都係。好有衝動係想入去裝一裝究竟係點樣，因為我好好奇裏面嘅擺設係點樣啊嗱，咁所以我就會望多兩眼，但我就唔係太敢一個人入去嘅講真，咁但係呢通常我有時候有如果有機會或者有需要行過廟街呢你知廟街嗰啲好開揚㗎嘛，佢 一檔檔咁樣嘅擺街邊嘅， 咁你就要喺中間嗰度穿過嘅時候，咁我都會忍唔住係咁望咯望望，咁當然我覺得嗰啲鋪頭同廟街嗰啲應該係有啲分別嘅，鋪頭應該會更加多，同埋係因為廟街嗰啲嚟去都係嗰啲嚟㗎嘛，咁你就會覺得一定唔止咁少啦喺鋪頭裏面嗰啲。 哇！我自己都未入過去啊， 我會驚入去啊，但 係我唔驚啊，但係因為咧好多時候男人買嘢就係你有目的嘅，即係嗱，如果我假設去一個鋪頭買嘢。我是知道我要买乜嘢嘢，我先至会有一个嘅目的系进入嗰间铺头噶嘛。咁但系因为呢一啲嘅铺头咧，我就从来都冇一个目的要入去买嘢。诶，同埋咧，我好怕就系你入去之后咧，你搞完一轮之后晕吉啊嘛，系啊，咁啊费事啦，搞住人哋做生意，你冇咗个 好 心态。 我好鬼中意做呢啲嘢。 咁所以我就一路都冇一个机会试过入去拜访啦吓。咁嗱，但系今日呢一个嘅即系难题咧，就同呢一个即系成人玩具咧就稍有关联嘅。 要解决啲咩咧？ 啊，咁咧个问题就系咁样样嘅，咁话说咧就有一日啦，一个贤淑嘅太太又好啊， 即系我啦，你当我啦， 系啊，就系、是、阿 Abby 啦，OK， 好啊，就系、是、当 Abby 啦吓，一个非常之贤淑嘅 Abby， 话说有一日咧喺呢一个屋企嘅睡房入面咧，咁就喺度打扫清洁咁，咁咧啊执翻一啲平时少开嘅柜桶啊，一打开嘅时候咧就发现。有一样从未见过，但系一睇又知系乜嘢嚟嘅成人玩具咧，系一个女性非常私隐嘅部位嚟嘅啫。咁当佢发现呢一个嘅东西 出现在家自家柜桶里面的时候，那他就梗是有一个莫名其妙的问号啦。那当他老公回来的时候，他就捧着这一嚿 东西。还要拿上手添。 是啦。 可能 Abby 是不知道是什么来的，他会。 咦，这一嚿猪肉为什么会在一个柜桶里出现的呢？ 那他就兜口兜面问过另一半啦，他就说，咦，这一嚿是什么来的？为什么会在我们的房间里面的呢？如果你是个男人的话，你会怎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哎呀，即嗱呢样嘢真系考起我，因为我觉得咧，既然你有一个固定嘅，即我当自己啦，结咗婚有一个固定嘅伴侣，咁你再买呢嚿嘢咧，其实又真系好难解释。不过都有得拆嗱，我咧就会咁讲嘅。哎呀，老婆，真系我都唔知点解咧，你会打扫到呢一个位置。点解呢？因为我啱啱搬屋嘅时候呢，呢间楼嘅业主，因为我租屋啦，边有钱买楼嘅年轻人，上手嘅业主留低咗喺我个角落睇个柜桶度，我一直就好驚污染你双眼，我收得咁密，唉，点知都系涂唔出你嘅法眼，你而家只眼仔有冇污浊？我即刻帮你洗眼，真系 掉又唔系，一个业主翻嚟追讨翻，你话点算？ 咪系咯，退租嘅时候啲嘢唔齐，俾人罚钱噶嘛先。嗱，我真系觉得呢啲嘢咧，我同一个业主讲，我即刻拎去楼下个康巾，我俾翻个业主。千祈唔好经你嘅肉手污糟咗啦，就 仲要屈个，你咁样讲落去，仲要屈个康巾添，即系个康巾 莫名其妙啊！ 你做乜攞嚿嘢落嚟？佢话咩？明明系你噶，上手业主噶，你快啲还翻俾佢。 但我即时第一个反应系，我如果听到个男人咁样讲咧，我会即刻揈开嚿嘢先。唔系啊嘛，大佬咁样样，我仲要捧喺手啊，做咩事啊？好即刻好惊， 仲要湿下湿下嘅。 咦？ 喂，咁如果系阿青咧，你觉得系可以点样样咧？ 嗱，呢个问题就要好睇嗰个女人佢系咩嘅思想先，咁可能未必需要去解释噶嘛。 哦，即系如果佢系好开放嘅话咧， 即系可能你睇住个女人翻嚟捧住嗰嚿嘢系咩样先，睇下你佢咩样，你先需唔需要解释？咁啊，当系要解释，当系个女人好嬲先啦，咁样样。咁呢个，我觉得比上次喺架车度发现一条底底嘅时候， 个 解决方法系更加难啊！真系冇，我一定会系，如果系个男人就话，哎。咪帮我乌嘉伦买嘅咯，咁样样咯，你知啦，你知佢即系要帮佢收埋先噶嘛，咁我就摆咗度，一路都唔得闲拎俾佢。 你呢啲 即系 夹 硬咗俾第二个兄弟先啦。 呢啲系读书年代嗰啲咧，阿妈抄到咸碟咧，夹硬屈系隔篱嗰个同学一样咯。 唔系，跟住然之后仲要影张相 WhatsApp 俾乌嘉伦。 好有用啊！呢啲 你真系仲谂紧今时今日出嚟做嘢嘅成年人咧吓，即系嗰啲嘅成人玩具咧，要摆喺朋友屋企嘅，唔会摆喺自己屋企。 你唔好话成人玩具啦，就算普通正常玩具啊，你啲男人都会摆喺人哋屋企。摆喺公司啊，你都拎唔到翻屋企啦。 喂，但系个问题，嗰个成人玩具如果有需要，真系要用起上嚟嘅时候，我点啊打俾你啊？喂，阿强，我突然间好急需啊，可唔可以喺你个柜桶炒翻嚿嘢出嚟先啊？唔该你啊，咁啊， 跟住用完之后，我而家即刻拎出去俾佢啊，即刻拎佢揈咗佢啦，已经。 你谂落都唔 make sense 系嘛？即系用完之后，阿强搞掂啦，可唔可以借翻个柜桶嚟摆翻嚿嘢啊？我搞错大佬啊！ 然之后阿强自己本身嗰嚿咧就摆阿强屋企 啊。不过可能嗱，即系如果换个角度去睇嘅话咧，女性。唔了解嘅话，可能系可以胡混到过去嘅。咁但系 ，let's say 啊，一个女士唔系真系咁负面先系嘅情绪，即系假设佢捧住嗰嚿嘢，笑吟吟咁样样对个老公讲话：，老公啊，呢个咩嚟嘅啫？咁样样， 我真系会咁问。如果我真系唔知嗰嚿系咩嚟，我话咦，点解嚿猪肉会喺个柜度嘅？咁样咯。 咁男人应该点样解释啊？ 咁你点样解释咧？即系咪可以即刻拜我老师上身咧？吓，即系同佢讲呢一嚿究竟系乜嘢？借故咧就系咪？即系增添大家生活情趣咧，系咪呢一样嘢咧？应该 吓。咦，我觉得反而咧，如果你即系结咗婚啦，即系又系当我个 case 啦，咁我老公又可以插。哦，其实我特登买翻嚟咧，就系咁，我哋都可能有计划会生小朋友嘛。呢一个就系性教育啦。你点解性教育呢要由细培养啊？ 点解性教育只系得一方嘅？因为另一方唔使教育噶， 由妈妈开始咯。即系点解你会嚟到呢个世界上边啊？只可以经过呢一嚿嘢。 唔系呢嚿嘢，首先你呢嚿嘢系俾个小朋友睇定系大人睇噶？ 俾个小朋友睇咯。 你小朋友都未有，你买定嚿嘢翻嚟俾佢睇？ 系啊，就系、是、预早准备性教育咯。 哇，早唔早得滞啊，大佬啊！ 错啦，而家未有小朋友嘅时候都开始要留意啲 pay group 啊，嗰啲咩 我觉得有一个更好嘅解释。 点啊点啊， 就系如果你要拎到呢个生 B B 出嚟嘅话，那个男人就可以解释，嗱，其实是咁样样嘅。我知道女人生仔系好辛苦嘅，咁个仔出嚟嘅过程究竟嗰个位置会系点样样嘅咧？咁我就想买翻嚟咧，就研究一下，了解一下女人生仔嘅过程。咁、你知啦，咁我唔即系。你知呢嚿嘢你可以隨時傷害佢㗎嘛，因為佢係一嚿死物嚟㗎嘛，咁可以實習下囉。 喂，你咁樣講嘅話其實仲揸一個道具添喎，就是、一個 BB 公仔啦，即係我哋模仿成個生育過程， 係啦，我未搵到啱嘅。 必要時候呢準備你一個 BB 公仔，咁你就唔使擔心啦。即係成個生育過程呢，我哋預先 preview 一次先啊，隔硬將個公仔死執落去嗰個成人玩具嗰度，隔硬喺嗰個位執到出返嚟。 你唔使驚㗎，其實都唔係好都唔係好恐怖嘅啫。 同埋練習定第時嗰真系生嘅时候拍片嘅位置，边个角度靓啊？呢、這、一个左边嘅 angle 就靓啦，呢个位。 咁梗系啦，因为最恐怖嗰个位置就已经见到个老公咧，搵个公仔塞落去嗰个嘅成人玩具嗰、那个，嗰个画面应该系最震撼噶啦。 我想睇下个老公个样系点样样，当时。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